8333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FM 100.6 ，FM 100.6，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走来，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。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，以胡笳和羌笛，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，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，《另一半中国史》，作者高红雷，演播苏阳。在投降匈奴的汉奸当中，有一个投降者叫赵信，原来是匈奴的一个支系小王，因为在内讧中失势而投降了汉朝，被封为西侯。后来在随同卫青出击匈奴时兵败，又投降了匈奴。在汉朝是绝对容不下这种朝秦暮楚、反复无常的小人的，但匈奴则不然，他们以草原博大的胸怀欢迎叶落归根的浪子，一致结缠于封他为自次王，还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了他。就是这位赵信提出了撤军到漠北，与汉军脱离接触的建议，使得汉匈双方取得了军事上的军事。像赵信一样先叛国然后归来的匈奴人，还有被封为丁陵王的卫律。而汉人投降者同样受到了优待，如燕王卢绾受封东胡卢王，李陵受封右校王，陈良受封奔都侯。唯一的例外只有李广利，他在投降后因为受到另一位投降者卫律的诬陷而被冤杀，但后来单于为他专门修建了一座祠堂，也算是一种补偿。为什么具有嗜杀本性的匈奴会有如此博大的胸襟？为什么他们对投降者的宽容和信任要远远超过汉人呢？这个问题要从匈奴的民俗说起。匈奴作为一个没有民族文字、没有固定住所的游牧民族，他们性格直爽、开放豁达、勇猛善战，但缺乏细腻思考的习惯，缺乏运筹帷幄的谋士，缺乏排兵布阵的将军。无论是政治斗争的智慧，还是军事斗争的谋略，与已有上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原王朝相比，相去甚远。譬如战国时期赵国李牧的示弱之法，曾让他们吃尽苦头，白登之围中陈平的行贿伎俩曾使他们大呼上当，于是他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吸纳人才，即便是叛逃者也绝不秋后算账。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草原情怀，成就了匈奴人数百年的草原霸业， 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明智国策，使得匈奴人在败走西方的日子里仍旧气势如虹。阿拉提手下就有多位西方智囊。对此，不知杀掉李陵全家的汉武帝作何感想？ 不屈不挠的苏武，骁勇善战的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，沉冤的李陵、司马迁，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，多才命喘的蔡文姬，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，匈奴。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，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。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，匈奴。 汉朝的外交明星苏武去世了，但他的助手常惠还在。汉宣帝刘询本始三年（公元前71年），经常惠穿针引线，汉朝与乌孙组成联军，向匈奴发起进攻。匈奴亲王连同部下40,000人成了俘虏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破船又遇顶头风，不久匈奴发生了饥荒，继而发生分裂，以致在汉宣帝五凤元年（公元前57年）出现了五个单于争位的局面。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火并，最终剩下南北对峙的两个单于。北方的单于叫郅支，是哥哥；南方的单于叫呼韩邪，是弟弟。哥哥的拥护者显然要多过弟弟，因而弟弟逐渐败下阵来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弟弟于汉宣帝甘露三年（公元前51年）率领南匈奴全部人众牲畜向汉朝投降称臣。长安城正月的蓝天上掠过一群北来的大雁。就在甘泉宫，汉宣帝刘询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呼韩邪，宾主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。呼韩邪表示愿意称臣，并承诺替汉朝守卫边塞。刘询大喜，立即下达圣旨，允许呼韩邪迁居河套，命令大将韩昌率兵保护，必要时可以联合发动对北匈奴的反攻。随后赐给他一枚匈奴单于玺。呼韩邪赴汉，不仅宣告了汉匈两大民族之间战争状态的终结，而且开创了北方民族政权接受中原王朝领导的先河。消息传到漠北，北匈奴郅支单于慌忙夺路西去，顺便占领了西域北部的监昆和丁陵。站稳脚跟后，他要求汉朝送还充当人质的太子。对于已经知去远遁的郅支，汉朝姿态很高，专门派遣使者古籍不远千里送还了太子。不曾想见到太子的郅支过河拆桥，把远道而来的使者砍了脑袋。等到单于冷静下来，才意识到闯了大祸，因而放弃了刚刚占领的监昆，继续向远离汉边的西方逃亡。汉元帝刘氏初元五年（公元前44年），也就是罗马帝国的伟大首领尤里乌斯·凯撒被暗杀那年，郅支单于率领他的部下到达远西的康居，娶到康居王的女儿之后，开始以康居国的保护人自居， 并将今哈萨克江布尔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智之城。匈奴人还传令西域各国进贡，并封闭了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。八年后，汉人终于出手了。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如钩，月光下的中亚大草原上，一支庞大的军队正衔枚疾进。汉朝西域都护甘肃人甘延寿和副校尉山东人陈汤，冒着触犯汉律的危险，私自以皇帝的名义秘密调发西域各国军队，连同屯垦军共40,000余人，兵分两路，南路翻越葱岭，穿过大宛国，北路穿过乌孙国，在智之城下形成合围。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洒上绿洲，远远的土质外壳包裹着木城墙的智之城出现在汉朝西征军的视野里。汉将令旗一挥，大队人马风驰电掣般合围过去。睡梦中的匈奴军人仓促应战，城池很快陷落，北匈奴从此灭亡。智之单于在康居国东部被军侯杜勋一刀砍翻，他的头颅被快马传送到3300公里外的长安。两个不光彩的记录被智之改写，他是第一个被汉军在战场上砍头的单于，也是第一个身首异处、死后不能全尸埋葬的默读子孙。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些着黑衣、举盾牌的西方军人，据说他们是在与安西作战失败后向东方逃跑的罗马军团士兵。大功告成的甘延寿、陈汤在给汉元帝的报告中底气十足地写道：名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我还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心在喊：天空才是我们的极限。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，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《另一半中国史》。 从此，没有人愿飞蛾扑火，也没有人敢螳臂当车。汉元帝下旨，令寻求保护的呼韩邪回到草原上收拾残局。习惯了戈壁风沙、听惯了战马嘶鸣的呼韩邪离开汉边，北归单于庭，使匈奴重新归于统一。呼韩邪地位稳固后，于汉元帝靖宁元年（公元前33年）向汉元帝提出了愿为汉家之婿的请求。让人不解的是，汉元帝没有让自己的亲生女儿远嫁，也没有选择皇室贵族的女儿嫁给单于，而是别出心裁的在自己的上万名宫女中选择5人远嫁。这样一来不得罪皇亲国戚，二来满足了呼韩邪和亲的请求。但这位皇帝太粗心大意了。汉元帝有两大嗜好，一是爱音乐，二是爱美女。他遍采天下美色入宫，又懒得逐一面见，宠幸宫女完全凭借画像，引得各位宫女纷纷贿赂画工，多则10万，少则50,000钱。其中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王昭君。王昭君原名王强，字昭君，出生于楚歌之乡秭归湘西水畔的一个平民之家。 湘西水畔的青年男女以能歌舞、善筝著闻名八乡。汉乐府采歌采诗，必然选择能歌善乐之女冲入后宫，因此色艺俱佳的昭君幸运地进入汉宫。在新出僻壤的乡亲们眼里，好像她距离皇后的位置只有半步之遥了。其实汉宫后妃等级森严，元帝时有14级。作为良家子入宫的昭君并无职号，身处14级之外，仅仅是一位普通宫女。加上昭君自感天资过人，不肯贿赂宫廷画师，结果被画师毛延寿在画像上做了手脚，本应点在眼睛上的丹青被点在了面颊上，因而入宫之后一直未能见上元帝一面。就人格而言，昭君维护了她做人的尊严；就美貌而言，昭君确有自负的本钱；就环境而言，昭君认定皇宫绝不会永远暗无天日。就这样，她开始孤傲地与流俗对抗着，甘心情愿地扎进了红墙碧瓦的牢笼。天上的月亮圆了又缺，宫中的大树绿了又黄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仍旧以画取人。按照宫中惯例，他在皇帝死后将面临被夷灭和流放的悲惨命运。听说元帝下诏选择宫女与匈奴和亲，陪伴孤灯冷月三年之久的昭君同其他四位宫女应召前往。貌若天仙的昭君被呼韩爷一眼选中，很快汉元帝下达诏书，收昭君为公主远嫁。昭君的侄子王熙被封为和亲侯，陪姑姑出塞。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，汉元帝按照外交惯例为只是在画布上见过面的公主送行。大红灯笼高高挂，文武大臣列两边，皇后和宠妃簇拥着红光满面的皇帝，朝堂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当呼韩爷与昭君双双向元帝跪拜谢恩时，王昭君柳腰款摆，娇如杨柳迎风，粉颊喷红，艳似映日荷花，浅颦微蹙，仿佛梨花带雨，脸庞上透出的是清雅若空谷幽兰，明净若秋水长天的绝代风华，眉眼中透出的是比国风、楚辞、汉赋、唐诗还要美的风韵。元帝醋意顿生，悔意抖起。这一刻，皇帝的瞳仁似乎已经凝固，时间的激流仿佛骤然静止。但诏书已下，覆水难收。回过神来之后，汉元帝赏给昭君大量的锦帛、棉絮、黄金、美玉，并破例送出长安十余里，眼睁睁看着昭君马后桃花、马前雪绝尘而去。昭君出塞的路线是由长安北上，经北地郡、上郡、西河郡、朔方郡至五原，即今陕西、甘肃、内蒙古的交汇地，而后向胡地纵身奔去。那是一条黄云白草、风沙弥漫的路线。对于历史来说，昭君永远是一个怀抱琵琶、寂寞无言地走在斜阳荒草之中的女子。从此，华美霓裳代之以厚重皮裘，流水飞鸿便之为漫漫黄沙。南国水梦蜕变为塞外笛鸣。 阳关万里遥，不见一人归。唯有河边雁，秋来南向飞。 不屈不挠的苏武，骁勇善战的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，沉冤的李陵、司马迁，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，多才命喘的蔡文姬，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，匈奴。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，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。 然而王昭君没有后悔，既然选择了出塞，就注定选择了坚强，选择了责任。他从此与众不同，不只为落雁之貌，更为奉献之心。昭君出塞后被呼韩邪封为宁胡胭脂，汉匈出现了边城掩蔽、牛马不野、三世无犬吠之景、梨树无干戈之意的奇特景观，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，出现在边境线上的是和平居民的袅袅炊烟。就这样，一个纤弱女子撑起了汉匈和好的一片天。不后悔并不代表她甘心，因为一想起宫中的时光，她心中因画师留下的那道黑色伤疤就隐隐作痛。昭君出塞后，汉元帝同样心有不甘，他没有反思以画取人的弊端，却把毛延寿杀掉以解心头之恨。杀了毛延寿，元帝余怒未消，又将当时著名的画家陈昶、刘白、龚宽、杨克、樊玉等一并杀掉。因为一个人得罪了自己，而把与仇家职业相同的人一起杀掉，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。清人刘献庭感叹道：汉主曾闻杀画师，画师何足定言痴，宫中多少如花女，不嫁单于君不知。或许对昭君远嫁仍旧耿耿于怀，元帝因此抑郁成疾，当年夏天便含恨而逝，年仅41岁。昭君再无遗憾，从此她像所有牧女一样去爱与被爱，全身心融入了奶茶一般热滚浓醇的生活。她与呼韩邪生有一男，后为右日逐王，与呼韩邪的长子傅朱磊单于生有二女。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她的女儿、女婿、外孙一直为汉匈和平奔走呼号。昭君于汉成帝刘骜弘嘉二年（公元前19年）含笑而去。此时的王昭君只有33岁，一束美丽的芙蓉才刚刚盛开。长眠后的昭君被安葬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在草木凋零的秋冬，唯有昭君墓旁草青木葱。而且因为杜甫“群山万壑赴荆门，生长明妃尚有村，一去紫台连朔漠，独留青冢向黄昏”的诗句，昭君墓又被诗意地称为青冢。从此他在原野上沐雨而立，一站就是2000多年。